啊，这头叫石秀沙僧，特邀伴奏马小强，有请王红艳。 闲的傻 点上了灯了，桥楼之上起了更棒，还是离烧完了夜香啊，心中就惦记着美娇娘啊，我说是弟儿跟我就走一趟啊，哎哎， 你一定 小嗷嗷。石秀说，啊，你哪里来的这种服装？和尚说，是潘巧云施舍给我穿呐、啊，给我穿在了身上。是流水版快书。且不言潘氏巧云胡思乱想，表一表豪杰石秀叛命三郎。这石秀回到了殿中，等到天一直斗奔那冀州大

袖长长离别后，盼家人形容守孙他的坟蓝梳妆，暗想到我丈夫受苦在何处，也免不了翻转鞋袜昼夜忙，他那身躯太瘦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想到那大骂临身君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愈发的悲伤，撇的奴手空归，灯影儿暗，每夜里常想到月落西方，似对着天涯薄云翩翩，秋风不到红叶飞扬，思者等啊断肠的情况叫奴何时了啊，想我那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，才能身万里寻夫主，总死在黄泉路上也应当，这家人但似金石心似铁，哪管那鞋工袜小路途长，不群轻差寒角连雁，风吹雨淋丹月斜阳，独寻夫主心一定，他是亲送寒衣到边疆，关键些落叶霜临风乍冷，江风雨火雁成行，茫茫天地处那好好乾坤自奔忙，盼家人连步儿难移，脚掌儿痛，柳腰儿焦酸，坟口儿长，行李渔具沉又重，他那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痛洒西风红紫骨，苍天哪何日里才能见夫君返妻凉啊，我们一同欢故乡。 前边有村庄，待奴家顺着声音寻一个住处，树林内隐隐透出灯光，这家人走进了林中，擦了一擦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，上住着龙王。前天安宿一夜，可怜我一片的前心，珠宝上苍无奈何，掸了掸尘垢，把行李放下，写我在供桌的前边，是哪管的冰凉，强咬着牙儿，朦胧醒眼，一阵的秋风啊，吹透了衣裳，冻醒家人间，一钩斜月那清光儿，照向苏兄似雪霜，这家人面对着月光飘飘白，说嫦娥呀，怎不怜弟子，寻夫的苦梦将我那有灵的娘娘。追回方才得的这个梦，好叫我疑心大不祥，莫不是我丈夫真有了山高水远了吗？也许是我的魂梦颠倒，才有这恶思量，自解道我做梦全都是在心头想，大概我思念也无有准章，天也该亮了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经湿，地要化化寒霜，忽听得乌鸦乱起松梢上，那些黄鸟飞出家人，站起身形，此小鬼复又向上拜龙王，玉指轻轻写起语句，蹲身慢慢背起行囊，暗伤心说小妾我方知啊，这行路苦啊！

展翅了，翅哭的山中的猛虎似绵羊，翅哭的鬼惨神愁天地难，翅哭的愁云滚滚日无光，正哭见山崩地裂一声响，呼啦啦长城哭倒一段墙，家人闪目留神看，露出来一副孤尸泛凄凉，孟姜女滴血认孤见夫主啊，惊动了奉旨的钦差奏始皇，秦始皇召见孟姜那家人主，报夫主身投大海命赴汪洋，秦始皇连须孝真佳节义，奉上旨江边建造江女庙堂，孟姜女哭长城前得的榜样，传至今后人提倡解列兵双，美名在万古扬。接下来再为你演唱黛玉焚稿的片段。 最伤情 怎担？从天兵要守河看在坚如，怕别无端成两地巡防出事不踏声，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，惹出来宝玉探亲问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那人的双感情。接下来为您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 就不能够见青天。